无退避，向国仔的心里满怀希望，酷刑不怕，战士换你必须取到胜利，锋利如钻石，杀尽狼贼，当力求胜利。 话说城邦武神，恨侠仗义，英明远播。今日有一位人称九龙塘靓妈咪嘅港妈，闻风而至，主动揾上门，想揾城邦武神帮下手。等我哋一齐听下呢位港妈有咩问题啦。Ready go！ 阿城邦武神啊，我今日啊特登上嚟亲自嚟揾你噶，因为啊我受到网络欺凌咯。前几日啊小一派位嘅时候啊，我个仔啊好开心就入咗第一志愿，咁佢又入咗一间全港最有名嘅名校。咁但系咧，我就接受咗呢个网电视台嘅采访，讲解下点样入读呢个学校嘅心得啫嘛。我都系叫个仔学习一样嘢啫，都唔明点解啲学而家啲人啊喺度网络欺凌我，话我啊喺度奴役个仔。 啊，阿乜太，你真系觉得人哋咁样就叫做欺凌你个仔啦咩？ 咁都唔叫欺凌，佢又起我底，又话我奴役个仔，我就算连我个仔仔嗰啲表情啊，都逐格逐格啊，咁样 keep 落嚟啊！ 啊，睇怕你咧，同埋你个仔咧，都系娇生惯养噶啦。我哋啊，读书嗰个年代啊，系俾人哋剥晒衫啊，摆上个台面嗰度淋冻水， 趁你去 厕所嘅时候咧，淋桶冰落嚟，嗰啲先叫做欺凌啊嘛。而家喺网上面讲两句嗰啲咧，嗰啲叫言论自由，唔系叫做网路欺凌。 你啲人真系野蛮嘅，真怪唔得知啊！而家网上面班后生仔啊，梗系睇得你哋多咧，成日学埋晒啲咁嘅暴力嘢喎。其实我而家俾个仔学咁多嘢啊，都系想个仔。你高人一等，可以 manage 住其他人，唔使好似你班咁嘅人咧，净系得把口啊！ 你点样要个仔高人一等咧吓？点样要佢即系去管理其他人咧？跟嘅系咩途径咧吓？咩方法咧？ 我又有俾个仔学呢个中英数啦，又有珠心算啦，非洲鼓都学埋啊！有乜理由唔系高等过你哋班人啊？ 你咁樣啊，要佢學咁多樣嘢啊，其實啊，佢都係你個仔都係緊緊跟隨你嘅指示去做啫。其實你而家咧訓練你緊你個仔咧，就唔係去將來咧去做一個管理嘅人才，你係訓練你個仔去做奴隸啫嘛。你自己又坐穩奴隸，你咧就訓練你個仔咧去接你個棒，去繼續坐穩呢個奴隸嘅寶座啊。 其實我都唔明啊，乜嘢奴隸啫？咁而家個細路仔咁細，邊識揀噶？咁我咪俾多啲嘢佢學咯。 你俾多啲嘢佢學啊！你要睇下佢有冇足夠嘅時間先得噶嘛。你要俾佢學成十九幾樣嘢，佢自己都冇足夠嘅時間，佢根本上啊學到咁多嘢翻嚟都攰啦。佢仲點會有時間去分析佢自己中唔中意嗰樣嘢？又仲點會有時間同你去訴心事先得嘅？你而家成日要佢贏在起跑線上，但係其實你冇諗過，你要佢贏在起跑線，你係諗住呢個世界、呢個社會，去由呢個讀書去到成功，成條路係一個既定嘅模式，係一定係一二三啊咁樣去噶啦。咁你先至會諗住想佢贏在起跑線啫。你以為佢入到好嘅小學？ 贏在起跑線，而家個個都咁講噶啦。 個個都咁講，咪個個都錯咯。舊陣時清朝嘅時候，個個都扎腳啦。咁你而家有冇扎腳啊？你贏在起跑線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你諗住佢入到好嘅小學，跟住咧就會入到好嘅中學，跟住就入到好嘅大學，第時咧就會咧入去到一間好嘅公司做嘢，跟住就會賺好多錢，然之後咧就會娶到一個老婆，又生幾個仔，跟住退休嘅時候咧儲埋好多錢咧，又可以安享咁退休啦。咁呢個係 呢個 係而家社會帶俾佢嘅一個模式啫嘛。但係呢個模式嘅其實只係行咗幾十年嘅咋。呢一個模式唔係永恆不變噶。呢個模式 係自古以嚟啊，以前啊，啲人都係咁樣讀完書就做嘢，做完嘢就揾份做緊好工嘅時候就娶個好老婆，跟住咁就一世噶。 以前係冇普及教育噶，你有冇讀歷史噶？呢個普及教育嘅係你一百幾十年啦，先至開始有嘅嘢嚟嘅咋。 呢個社會咧，其實行都冇問題，咁而家有咩問題先？ 而呢個社會咧，從來都喺度變化緊噶。當佢有幾十年嘅時候咧，佢又會有一個大嘅變化噶啦。其實咧，所謂嘅教育咧，唔係話你鋪好條路，要你個細蚊仔咧就去行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不斷 質嘢俾佢學，呢啲唔係叫做教嚟嘅。呢啲咧，你只不過係訓練一個奴才出嚟啫嘛。你訓練一個奴隸去俾啲工商業嗰啲商家佬去用啫嘛。你要真正教育，你要你個仔咧真正喺呢個社會生存到，係做一個好人啦。就算唔做偉人，都做一個好人啫。你一定要知道，教育唔係要不斷質個仔學嘢，教育其實咧就係要去革命。 你都黐線嘅，革命格格下好似啲人啊，香港大學嗰班大學生咁嘅格上腦咩？ 教育咧，就算你唔同意都好啦，一定係革命。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呢個社會咧已經係咧唔係淨係得你一個喺呢個社會裏面生存，亦都唔係淨係得香港，甚至乎呢個社會唔係淨係得中國，而家係一個全球化嘅社會啊嘛。呢、这個社會變化得好緊要㗎，好多你喺度爭緊好多人嘅嘢，而好多人亦都爭緊你本來有嘅嘢。所以話咧，如果你唔革命，你唔革其他人嘅命咧，人哋就會革你嘅命㗎啦。呢、这個咧基本上都係基本市場嘅法則嚟嘅啫，就係、 是。我而家咪俾我個仔學多啲嘢，咁佢咪多啲本錢去革命咯。咁佢咪學多啲嘢，咪識多啲嘢，佢咪可以企喺人哋之上咯。 你但係你學嗰啲嘢咧，你係跟人哋嘅規矩去學啊嘛。你一定咧，你學嘅嘢時候咧，你要定立好個目標，同埋咧你要分析咧呢個社會嘅即係大環境。 我有定目標啊！而家啲人啊，你知唔知學鋼琴同埋學小提琴已經基本㗎啦，所以我先至叫我仔去學非洲鼓啫嘛。 所謂定目標咧，就係你要睇個大環境，同埋咧要睇你自己需要啲乜嘢，然之後先至去決定個目標嘅。咁呢啲嘢咧，嗱睇法你咧就係淨係識谷個仔去讀書，你自己咧就真係自己就冇乜讀過書噶啦，要分析呢個大環。 我同我仔一齊學噶嘛。 你同我仔學，咪即係你學埋啲小學嘢咯，小學雞嘢咯。所謂咧分析呢個大環境咧，就係咧要分析咧呢個 STEP， 有冇聽過 STEP 啊？ 都唔知你講乜嘢，你咩 STEP step 啊嘛？ 這個 STEP 呢基本上呢在這個管理學的第一課呢就已經會講的了。 STEP 呢就即是 social 人家小學咋，學什麼鬼管理學啊？ 不是他學管理學，是你學管理學嘛。 social STEP 呢就是 social technical economy 和 political social 呢、就 是、你怎麼知道 我認識呢？你認識個英文字而已嘛。 social 是什麼呢？ 社會 社會什麼？ 社會 的環境是什麼？社會的環境咧，就係講緊咧，而家咧喺香港嘅社會環境咧，最主要咧就係分開三個咧，就社會嘅羣，即係社會嘅族群。第一個咧就係嗰啲離地咧，好似你咁啊，離曬地嘅，你嘅利益咧就喺外國嘅，咁但係就喺香港讀書喎，你成個人咧就啲利益咧同香港切割曬嘅，呢啲離地嘅一羣。另外一群咧就係喺共產中國嚟嘅，話好中意搶曬人啲嘢嘅，好中意同人競爭嘅嗰一群，即係中國嘅族群。第三群咧就係想守護住香港嘅，想守護住華夏文化嘅呢個香港本土嘅族群。咁呢個係三個不同嘅。 首先我一啲都唔離地，我個仔啊入小學之前都唔知買咗幾多本天書啊， 我 跑曬啲天書啊，轉研過邊一科啊啱個仔讀啊，我先至叫佢去學埋游水啊、非洲鼓啊，仲連芭蕾舞都學埋添。 哦，你都好勤力嘅，我都明嘅，不過你可能方向錯誤啫，即係你係勤力，但係你好似你攞住一個紐約嘅地圖，跟住你攞住諗住攞住佢由呢個旺角就行去呢個太子道咁樣，咁你攞住張紐約地圖，你點會攞嚟喺香港用嘅咧？你係用錯咗個方法，攞錯咗個地圖。我都明你好努力，咁但係咧嗱，你要知道啦，嗱首先咧香港咧要分開幾個社會嘅族群喎，跟住然之後咧技術方面咧呢個世界又變緊喎，啊今時今日你可能覺得做律師啊或者做醫生啊好威啦，嗱起碼你覺得做醫生好威， 幾時都係做律師醫生叻啲嘅啦。 做醫生咧就唔一定好威嘅喎，你知唔知而家咧啲醫療科技咧發展得好進步㗎？而家咧好多時候咧做一個手術咧已經唔再係由醫生用隻手去揸住把刀去做手術㗎。 你都黐線嘅，冇醫生啊！你去韓國都冇人救你啊！ 醫生咧就未必一定係最吃香嘅行業嚟嘅，到時候咧可能喺幾十年之後咧，醫生咧係會變成呢個醫療儀器嘅操作員，只係係嗰個級數嘅啫。你要去到咧係做好似袁國勇呢啲咁樣嘅細菌啊分析嘅專家咧，先至係會有一個社會地位嘅。到時候咧可能係幾十年之後嘅事嚟嘅咋。就是你的仔啱讀完書出嚟嘅時候嘅事咯，醫療嗰啲科技就會發展得好快，跟住咧啲醫生係唔再需要用隻手去做手術，亦都唔再需要配合，唔再需要配藥，佢淨係需要操作啲醫療儀器啫。嗱，呢啲咪就係技術嘅發展咯，仲有經濟嘅發展。你諗住今日你都係 哄個仔去讀英文同埋普通話㗎啦，係咪？ 我有學數學㗎，我仔。 啊，學數學係嘛？你都係諗住揾佢做呢個財經啊，或者賺中國嘅錢㗎啦，係咪？ 咁香港係炒股票發達㗎嘛？ 但你有冇諗過香港可能到最後，可能過咗十年之後冇辦法再成為一個經濟嘅城市咧？可能佢 乜黐線嘅呢個時候啊，有錢就移民啦。 咩有關移民咩事咧？你移民咧都唔一定係外國會歡迎你噶嘛，係咪先？外國啊，而家因為有好多有中國嘅移民咧，已經係去咗外國，而啲中國移民咧，實在係一個對於外國嚟講係一個黃禍嚟嘅，嚇到啲鬼佬咧都驚曬。 咁同咩我香港人嚟㗎？ 人哋分唔到啊嘛，你分到啫，人哋分唔到啊嘛。 我啲英文啦啦聲啊，人哋。嗰啲蝗蟲唔係嗰啲中國人啊，邊度講到我咁啦啦聲嘅？ 總之咧就係咧嗱，你一睇咧睇得太短視啦，你要睇下咧將來十年或者二十年，就係你個仔啱啱讀完書畢業出嚟嘅時候，究竟個社會會變成點樣樣？經濟上面咧，共產中國咧，可能佢經濟會崩潰嘅喎。政治上面咧，共產黨可能會倒台嘅喎，查實一啲都唔奇嘅喎。一個黨統治一個地方唔超過一百年，喺現代社會根本上係完全唔出奇嘅事。而家共產黨統治咗中國六十年，純粹係因為好彩嘅啫。到時如果共產黨倒台嘅時候，咁哦個社會亂曬，分分鐘啊喺街上面啊嗰啲警察都唔會保護你㗎啦，佢哋全部冇糧出㗎啦。 剛剛係無端端講到共產黨倒台啊！我共產黨真係動倒台啊！我個仔學咁多嘢啊，又讀名校啊，係都走佬都去可以做走佬先啦、啊。 你又點知到時有外國領事會保護你呢？外國領事點解會保護一個黃皮膚嘅即係香港人呢？佢點解唔係保護自己嘅即係僑胞先呢？ 我幫個仔攞曬護照㗎嘛。 到時你張護照人哋都唔睇㗎啦。嗱，除咗你要睇外面嘅大環境之外，你仲要睇下你個仔係要學佢需要學啲咩技能，先可以保護到自己同埋滿足佢嘅需要先得㗎。咁你又識唔識咩 Maslow Hierarchy of Needs 啊？ 你 講 咩啊？ 你睇你又係冇讀書㗎啦，呢、這個又係咧呢個經管理學。 你我都唔知道你讀咩書大。 管理學同埋心理學第一課嚟嘅啫 ，Maslow。咁啊 ，Maslow 咧佢講咧就係咧最緊要咧個個人嗰個技能咧滿足佢需要咧就係、是、第一就是、滿足温飽嘅需要。咁我諗你都你個仔都應該冇問題嘅，起碼揾食啊嗰啲咧佢都教佢都得嘅。 一日食足午餐㗎。 一日食足咪 就嚟高過我啦，十二歲。 咁你俾佢定係佢自己揾嚟食嘅？佢要識自己揾食先得嘅喎。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安全啦。嗱，咁睇下我，我諗你個仔咧就唔識保護自己嘅安全。佢有冇學去武？去學武功啊？ 喺條街度打人不知幾叻，唔 係。你個仔又去街打人㗎？嗱，咁樣咧就跟住咧，第三咧就係咧去到再上一層咧，就係講嗰個人咧係可唔可以結交到朋友啦？咁你有冇靠你個仔？ 聽我而家啊，帶個仔入去啲貴族學校，咁佢咪識到啲有錢人咯，有權有勢嘅人大把俾佢識啦。 佢一定要專 心。我而家啊，特登帶佢去啲名牌嘅學校啦，名牌補習社啦，我連翻教會都去西環嘅教會啊，咁先識到啲有錢人、有權有勢嗰啲人噶嘛。 咁如果你個仔唔中意識有權有勢嗰啲人咧，佢專中意識乞衣咧，咁點算好啊？ 慈善呢啲人啊，點可以入我屋企噶？ 咁咪即係話你又係攞翻翻去最初嗰點咯？你今日想你個仔係一個聽你話嘅奴隸啫嘛？你個仔都唔識自己去處理問題嘅，唔識自己解決問題嘅。 個仔咁細啊，佢邊識揀噶？識人嗰啲嘢，佢邊識大眼識人噶？我幫佢揀咁啲先。咁佢而家擺喺一個全部都係好人嘅地方，有錢人嘅地方，冇死噶啦。 咁你係咪餵你個仔食飯嘅而家仲？ 你個仔唔肯食，咪喂兩啖咯。 咁啊死啦！由細到大，呢啲有啲嘢基本嘅生存技能咧，係要由細訓練到大噶嘛。就如食飯一樣，你唔可能因為話你覺得佢唔肯唔識得食飯，你就唔俾佢去試。佢唔試，佢就唔會識噶啦。好似踩單車同游水咁，你驚佢浸親，你驚佢一架單車跌落嚟，你就話我扶住你踩單車啦，咁樣我扶住你游水啦。你扶住佢，佢梗係游到啦，佢梗係踩到單車啦。咁但係你要放手俾佢試， 你唔同佢一齊去游水點得㗎？ 你要放手俾佢試，試到佢唔得啦，佢先知道點樣為之得啊嘛。 黐線啊！知唔知而家香港啲沙灘幾污糟啊？點解我個仔有咩損手爛腳咁點算啊？ 嗱，總之咧就係咧一個人咧，佢一定要係試試到唔得，佢先知道咩叫得。咁啊，識朋友甚至乎識男女朋友都係，佢要知道識點樣先叫做識錯人，佢先知道哦，原來我咁樣先叫做識啱人。咁呢個係第三種你講寫差咗，講到啦。 我都明知呢啲嘢錯嘅，咁使乜叫個仔去試啊？ 你一定要俾佢自己決定，佢先至咧第日咧有解決問題嘅能力噶嘛。咁同埋咧就係、是、你一個人啊嚇，講又講翻 Maslow 嘅 needs 啦，就係、是、一個人嘅需要咧，佢需要有尊嚴噶。你而家就俾唔到你個仔有尊嚴啦。你都係幫佢決定曬所有嘢噶， 佢點會有尊嚴啊？佢係 你阿媽講落冇錯㗎啦， 貧腳仔嚟嘅。 我阿媽都係咁教我嘅。 咁咪所以教到你咁嘅樣咯。嗱，咁咧就仲有去到最後尾咧，就係、是、如果佢連呢個尊嚴嘅需要咧，即係都已經係滿足咗嘅時候咧，可能就下一步就講成名啦。不過呢個對於一個即係一個後生仔嚟講，可能暫時太遠啦，又唔講住啦。咁啊嗱，就算我哋講咗咁多樣嘢，起碼最低限度喺呢一刻，喺香港面對最大嘅問題就係香港同中國嘅矛盾啊嘛。你教個仔學咁多樣嘢，如果真係有一個人突然間走埋嚟，好似阿蕭若驊咁樣嘅咁大隻一錘打埋落你個仔嗰度，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話自己：喂，我好慘嘅喎，我中國落嚟嗰啲弱勢社群嚟嘅喎，嗱你唔好打翻我啊！我真係純粹出於心情唔好先打你嘅咋，我其實好慘嘅，你唔好打翻我。咁我想問下啦，到時你個仔識唔識處理啊？對住呢啲中國矛盾。 呢個咁嘅新聞我都有睇，你哋班人成日喺度分咩中國人、香港人、法西斯到死，而家自由競爭嘅嘛，我個仔啊入到去啲咁嘅名校度啊，點會對到啲咁野蠻嘅人啦、啊？嗰啲個物競天擇嘅社會嚟㗎，我從小個仔就叻過人十班嘅，咁佢點會見到你班咁嘅野蠻人啊？驚咩啊？ 嗱，所以咧，你哋咧唔讀書嗰啲人咧，就成日咧將啲概念咧混淆咗。你話我法西斯，其實你先係法西斯。 你成日暴力法西斯嚟㗎嘛？報紙都有講啦、 啊。報紙講你就信㗎啦咩？ 報紙講有咩錯嘅？我細個嗰陣時候，有啲人都係話睇報紙學中文。 以前啊，喺日本啊，二次大戰啊，打呢、這個侵略呢個中國啊，同埋香港啊，同埋亞洲一帶嘅時候咧，日啲日本報紙啊，都係話讚揚呢個神風突擊隊啊，點樣呢個偷襲珍珠港噶。咁啊，如果到當時咧，日本人你係咪會一樣信報紙，跟住擁個仔去死啊？你信報紙，報紙係由全係由呢個當權者去操控噶嘛？你話我而家，你而家話我係法西斯，你就搬啲自由競爭出嚟同我講， 成日喺度講分咩中國人、香港人喎、 啊。你話我法西斯，你搬自由競爭出嚟同我講，你都係聽人噏嘅啫嘛。法西斯呢個字都係你聽報紙講，你先嚟同我噏嘅啫嘛。自由競爭，你估你自己真係識咩？你都係聽嗰啲報紙噏，你先嚟出嚟同我噏嘅啫嘛。又話香港係自由經濟， 咁而家呢個社會係自由經濟、自由競爭嘅社會嚟嘅，有咩問題啊？ 你講到自由競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講到呢個好似達爾文咁嘅進化論咁樣嘢嚟搬人同我講，其實你自己先係法西斯，因為人哋達爾文。佢將呢、這個佢講出呢、這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即係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咧，係講緊呢個生物學裏面嘅一個佢觀察到嘅現象嚟嘅。但係有人咧就將呢一套咁樣達爾文嘅理論 咧，呢套係理論度度都適用㗎啦。 係，咁咪錯咯。有人就將呢一套嘢就搬去社會嗰度用，搬去政治嗰度用，就變成 social Darwinism。邊個用 social Darwinism 用得最好咧？誰用這個社會的達爾文主義是用得最出神入化呢？那個就是希特拉咯。所以我不是法西斯，你這樣將這些將理論搬來搬去，你才是法西斯。當時希特拉呢就是用這些這樣的話適者生存、物競天擇這個理由，他說德意志才是全歐洲甚至乎全世界最強大的民族，猶太人呢就是骯髒的，就是奸險的，賺曬啲人的錢的，所以猶太人就要抵死的。 未啱你而家，你哋而家呢班人在做緊嗰啲嘢。 全部猶太人都是抵死的，所以希特拉呢就用呢個咁嘅物競天擇啊、優生學呢啲咧嚟殺曬啲猶太人。你而家就代表呢個咁嘅政權，將呢啲咁嘅自由競爭、物競天擇呢啲嘢咧，唔好分中國人、香港人呢啲嘢咧，搬曬出嚟，跟住又話我法西斯，你喺度亂搬概念、亂搬龍門咧，其實你咧就喺度幫緊呢啲當權者咧，去將佢嗰啲嘢咧、嗰啲咁嘅歪理咧就合理化。遲早啊，嗰啲共產中國嘅人啊，嚟屠殺曬香港人啊，佢都係振振有詞噶啦，就係、是、因為你哋啲咁嘅無知苦儒喺度搬弄是非、搬弄概念，講搞到亂曬大龍。我而家話俾你聽。呢、這個自由競爭、物競天擇唔係萬能法則嚟噶，佢唔係萬能噶。 首先，咁你邊有自由噶？ 首先，自由競爭咧就係、是、個資訊一定要好流通先得，一定要好清楚先得，即係話你知嘅嘢。 好流通啊！我而家俾人喺度 bully， 我都知道啊。 咁呢個係網絡嘅流通啫，但係起碼校長佢知道收邊啲學生，咁你知唔知啊？你不知道嘛，係咪？ 有個仔入到名校咪得咯，咁咪自由競爭咯。 咁 就算有幾多大陸人過嚟，幾多雙非兒童過嚟讀書都冇問題㗎。我個仔係叻嘅就入到，你班人啊係唔叻嘅，你就算冇大陸人入嚟啊，你都冇書讀㗎啦。 一個自由競爭 嘅遊戲咧，嘅遊戲咧就一定係有個遊戲規則嘅。而嗰個遊戲規則咧係唔可以咧，好似叢林法則咁樣嘅，唔可以好似叢林法則咁話。總之打贏嗰個咧就係勝者就為王，輸咗嗰個咧就敗者為寇。如果係咁，我而家攞把刀出嚟吉死你，跟住搶曬呢啲嘢，我都啱喎。 點同㗎？有法律㗎嘛呢個世界。 咁你而家又同我講法律，頭先你又話講自由競爭。如果自由競爭就唔使講法律㗎啦，我一刀吉死你都得㗎啦。 咁唔係啦，自由競爭我講緊學位啫嘛。 哇！你根本即係搬龍門啦！一時你又話自由競爭，一時你又話唔需要自由競爭，又話呢度適用，嗰度唔適用。你咁你做人咧就要係即係。一定要是有一個確，即係一個係統一的行為，統一的諗法，就唔可以搬龍門噶嘛。你咁樣搬龍門咧，就算你懟到個仔，佢學到幾多嘅嘢都冇用噶。個仔淨係學到學術上嘅知識噶咋，喺佢嘅識朋友啊、交朋友啊、保護自己尊嚴、保護屋企人方面咧，佢完全都唔識噶。點解啊？因為嗰啲嘢學校唔教啊嘛，學校唔教，佢喺邊度學啊？喺你度學咯。哇！原來你個人咧就咁中意講大話，同埋搬龍門嘅，拗唔掂咧就將啲嘢搬嚟搬去乾坤大挪移咁樣講，佢學埋你咧就唔方做到一個好人啦，起碼連誠信都冇啊！起碼連誠信都冇啊！誠信都冇嘅時候點樣交朋友啊？ 你黐線，無端端就講到人話冇誠信， 你咪冇誠信咯！一個人冇誠信、冇義氣、冇誠信、冇義氣，同埋唔肯認錯。 我幾錫我個仔啊！ 咁你唔肯認錯啊嘛？錫個仔有咩用啫？唔肯認錯，唔肯認錯，冇信用、冇義氣嘅人咧，係識唔到朋友嘅。就算識到啲朋友咧，都係啲講大話嘅朋友嚟嘅啫。識埋啲好似即係梁振英啊，呢個林鄭月娥啊啲咁嘅朋友，你識埋啲 朋 友有咩用 啊？啊！少識梗係識呢啲朋友先有錢有權有勢啊，大佬。 花無百。 識埋你啲咁嘅黑衣仔咩？ 花無百日紅啊，莫欺少年窮啊！你見我今日窮窮地啫，你點知我他日唔會風光先得㗎？你呢、這個你自由競爭咧有一套最基本嘅遊戲規則嘅，嗰、那個遊戲規則咧就係話，起碼大家個機會係平等嘅，唔係話大家攞到嘅嘢要平等，起碼機會係平等。譬如話你有機會去一個名校面試去爭取一個學位，其他人都可能有同樣嘅機會去爭取一個學位，同埋佢會保障人哋最基本嘅權利。譬如話唔會話因為有啲大陸人嚟咗香港讀書而令到你冇得讀書噶嘛？你成日都話你爭，你成日都話你爭贏咗。你知唔知有幾多人去幫你去護住香港同埋中國嗰條邊界，你先會爭得贏啊？如果冇人護住呢條邊界，你有冇諗過？全中國有13億人，有錢過你100倍嘅有幾多個人？如果佢哋將啲財富全部集中喺唔使多噶10,000個學生身上，佢哋已經足夠將全香港嘅學位全部搶曬。到時莫講話名校啦，就算連村校都冇得你讀啊！你而家之所以有得讀所謂嘅名校，其實係有人幫你護住緊呢一條港中區隔呢條線，而你咧就不斷將啲龍門搬嚟搬去搬嚟搬去，就將呢條邊界咧就成日就模糊咗佢。你自己獲取咗利益，你自己獲取咗利益，就咧去指責嗰啲咧就獲取即係去保護自己利益嗰啲人。其實你咁樣樣就真係好冇義氣。你身為香港人但你出賣咗其他嘅香港人，呢啲就係冇義氣嘅表現啦。 無端端就拉到埋義氣嗰度，我而家講緊我俾人欺凌啊！ 唔係你俾人 講得咁遠， 唔係咁你俾人欺凌，咁你話自由競爭物競天擇啊嘛？我覺得俾人欺凌都冇問題噶。咁你俾人欺凌咯，你欺凌贏人嗰、那個， 成日喺度搬龍 門。唔係啊，咁你欺凌贏人嗰個啦，咁咪就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啦，即係蝦贏人嗰個咪可以生存咯。被人蝦到冇面噶喎，嗰個要走喎，咁咪應該死咯，所以你咪應該死咯，所以而家咧， 係 請城邦英女孔子賜我力量嗱，咁我而家咧就劈你噶啦， 我而家就走先啦， 我而家就劈你噶啦，劈走你，咁我咪贏咯，物競天擇啊嘛，你咁驚做咩啫？呢把逆刃刀嚟噶嘛，都劈人唔死嘅。剛才咧同阿乜太講咗咁耐。我發覺咧，香港嘅家長咧，甚至乎係即係華人啊，甚至乎中國大陸啊嗰邊嚟嘅家長咧，好多時咧都集中咗喺嗰個學術教育嗰度。其實咧，學校咧就真係淨係可以教到你學術嘅嘢嘅啫。但係一個人一個完整嘅人咧，除咗學術之外咧，仲要學好多嘢，譬如話生存嘅技能啦，同人相處嘅技能啦，甚至乎係識男仔啊，識女仔啊。人際關係之間啊，甚至乎佢點樣去定立佢自己喺呢個社會上面發展嘅策略咧？點樣去解決一個問題咧？有一個新嘅危機嚟到嘅時候，點樣去靠自己去處理咧？點樣管理自己嘅情緒咧？ 我就咁數啊，都數到成五至十樣啦。但係呢一啲喺學校基本上係全部都冇教嘅，就算有教都唔會花到十分之一嘅時間去教。咁個細蚊仔可以喺邊度地方學習到呢啲嘢咧？有可能咧就佢根本學習唔到，所以咧亦都生產咗好多咧高分低能咧嘅即係畢業生出嚟。如果一個細蚊仔要學習呢啲嘢咧，亦都有可能咧係從佢個父母當中學習，咁啊仲弊啦。好似當場乜太咁樣，佢連自己嘅情緒，佢連自己嘅人際關係都管理唔好，試問佢個仔又點會跟佢學到一啲好嘅技能咧？仲有講到喺香港而家最誇張、最橫行霸道嗰啲家長，就係、是、嚟自中國嘅蝗蟲啦。佢哋走入人哋嘅家園，成日講普世大愛，根本上咧就係濫用咗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同香港人咧認親認戚，又話大家都是中國人。佢哋攞咗香港人嘅便宜，攞咗香港人嘅著數。佢哋以前唔一定會貢獻過香港，就算佢哋話喺香港買樓租樓，都只不過係炒高咗香港嘅樓價。佢哋話將來會喺香港打工，會交税，你會唔會相信佢咧？佢以前講嘅嘢都唔會兑現嘅，點解佢將來嘅承諾佢會兑現呢？佢哋而家攞咗著數，仲要聲大夾惡，開曬啲空頭支票，話啊，我哋未來咧就會好強大啦，未來我會俾好多錢你啦咁。個支票根本唔知會唔會兑現，嚟到又要逼你哋同佢一齊講普通話喎，破壞你嘅文化，破壞你嘅家園，根本同強盜就冇分別。呢啲咁嘅人，其實莫講話佢要照顧自己嘅仔女啦，就連佢自己啊，可能到最後尾都會係自取滅亡嘅。呢啲人就算佢夾硬將自己嘅仔女送咗入名牌嘅學校，就算佢個仔女學到十樣八樣絕技，係咪真係可以喺社會裏面生存呢？一個強盜，即使俾你係可以搶到十年嘅嘢，搶到成座金山，一個人靠住一個惡，一個強盜係唔會可以生存好耐嘅，最後尾咧都係會坐食山崩嘅。我哋唔係要以力量去服眾啊嘛，我哋係要以呢個德行去服眾啊嘛。所以咧，大家咁緊張送啲細蚊仔去啲名校咧，可能有啲好處，但係唔係必要嘅。最緊要就係你哋嘅家長自己識得用你哋嘅行為去作為身教，教好你哋嘅仔女，起碼令佢知道咩叫道德，乜嘢叫做喺華夏文化裏面嘅仁義禮智信呢啲咁嘅基本德行，唔好做強盜，咁樣你個仔先至會真真正正嘅出人頭地嘅。